甘心放开，日后你失意若不好过，仍然想起我吗？ 平复内心的激动，忘记过去的沟通，如今跟影说着我爱你，愿凭清风飘进你梦。发现既然封不开，相信依然可相爱，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，为你变改，爱在风雨之心留在爱内， 明白事终需一别，你甘心放开，日后你失意若不好过，仍然想起我吗？ 平复内心的激动，忘记过去的沟通，如今跟影说着我爱你，愿凭清风飘进你梦。 发现既然风不开，相信依然可相爱，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，为你变改，爱在风雨夕阳 亦能一起奔往， 有两心留 在 爱内。 发现既然分不开，相信依然可相爱，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，为你变改，爱在风雨夕阳两心留在深情爱海。